都好悲哀，香港人嘅人均壽命係全世界最長嘅。 係啊，數一數二。 係啊，但係咧，香港人係亦都係全世界數一數二不快樂嘅。 唔好淨係話屋企嘅地方細，你知唔知？就算你係寫字樓，你自己諗下，你冇自己任何嘅私隱。 就是因為到你人生某一個階段咧，你就會發覺唔係有啲嘢唔係 add on， 而係你又會慢慢失去。 係。 咁鄭成功原來就係呢個平湖嘅千里奔嘅海灘嗰度出世喎。咁你諗下，喂大佬，點解一個我哋叫做收復台灣嘅民族英雄啦，以共產黨嘅標準係嘛，或者係喺台灣獨立建國嘅第一個華人啦，如果以港獨派嘅標準？咁點解會喺日本出世嘅咧？鄭成功個媽媽其實係日本平湖人嚟。 三不管，我係邝荣孙， 我係刘世良，逢星期六下午四点整。 离地新闻，逢星期四晚八点，同你忧国忧民。 好，第二節嘅離地新聞，大家好，我係 Titus， 我係 Chris。 好啦，咁啊，我哋繼續喺呢一個巴布亞新幾內亞首都摩斯貝講嘅，咁樣咧就我哋都係時候要討論咧，就係另外一樣好重要嘅嘢，就係咧，其實咧呢次好難得咧，你知啲國際會議一定有公佈啊，即係阿媽阿狗，即係阿媽係女人嘅嘢都要講噶，咁但係你都要有個公佈啊，係咪？ 我哋喺外交啊、經濟啊、內政啊、貿易啊、金融政策各方面達成某種共識，一樣兩樣三樣四樣五樣講出嚟，好似阿媽係女人。 係啦，但其實到最後咧，今次咧好難得咧係冇呢個公佈嘅喎。咁究竟發生咩事咧？美國為首嘅澳洲啊、日本啊嗰啲全部都鬧中國咧，就因為你流民嚇、你 tantrum， 所以咧就所以咧你令到咧個公佈唔能夠達成，心咩咧？咁中國梗係鬧翻美國轉頭㗎啦，咁嘅樣咁啊。所以第一樣嘢你睇到嘅係啲咩嘢咧？其實你睇到啲咩嘢咧？ 好明顯咧，就係中國好多方面嘅對於外交嘅政策，譬如一帶一路啊，同人哋嘅貿易糾紛，其實唔止美國嘅。不過而家美國同中國鬧得咁僵咧，多多少少係因為呢一啲呢啲矛盾就激化，而且今次係美國出面喐手，而其他國家咧有啲暗春啲嘅就可能企埋一邊唔出聲，有啲咧就立下助威，有啲就落場打馬粉。咁其實你睇翻歷史上咧，當一個國際性嘅組織係因為幾個大國嘅矛盾搞到咁肉酸嘅時候咧，好多時就係世界局勢急劇變化嘅一個先兆。你不如講下依一個國際聯盟啊？ 係啊，其實我哋大家都知道啦，國際聯盟佢上個禮拜都講過啦。咁啊，就係因為大家各自有各自嘅意見，結果到最後就係話國際聯盟都調停唔到。有啲人覺得啊，國際聯盟嘅評個個報告唔啱自己嘅口味，咁就結果自己退出國際聯盟，心咩咧？即係尤其德國啊、日本啊之類呢啲，其實好多都係係啊。但係其實呢啲國際組織要有作用，其中一樣最重要嘅嘢就係大家要尊重呢一個國際聯盟、國際組織。你尊重呢個國際組織做出嘅調停。而若果某國嘅領導人對於呢個調停係唔滿意嘅話，因而退出的話，其實是有少少係自己講不掂數，自己真係理虧，但是我又堅持要咁做的 situation 之下，咁就咁做嘅。因為好似日本當年退出國際聯盟，就因為日本就因為國際聯盟對滿洲國的嗰個報告書對日本極度不利啫嘛。 東三省啊， 所以呢啲咁嘅 situation， 於是夾硬全部大家都玩單邊主義。結果你又單邊，我又單邊，大家冇得拗，咪開戰咯，冇嘢噶，好簡單嘅啫。咁當然，其實若果我哋睇翻成個 situation， 點解美國同中國而家拗到咁火紅火綠，其實都係一樣咩原因咧？嗱，我哋喺 Facebook 咧就po 咗一篇《紐約時報》嘅文章出嚟，隨即咧就有人回應，咁佢亦都講咗唔少嘢，但係總體嚟講，其中一點，我覺得。即係佢講咗好多嘢啦，大家有興趣去 Facebook 度睇佢留言。但我覺得有一點，我覺得特別要提出嘅就係咩嘢咧？其實美國作為世界第一，佢其實好忌過世界第二嘅。OK。咁 which is 咧，例如九十年代日本嘅 situation 咧，就係美國就要迫使日本咧，就將個日元升值。OK。其實喺某程度上咧，就係話令到 因為你日元的國值太低，於是你賣出來的東西太便宜，於是美國的東西沒辦法競爭，於是用他自己大國的力量迫使日本去升值、升值的結果是什麼？日本進入20年的經濟衰退、OK， 完全是直至最近安倍晋三上台，他夾硬夾 Churia 這樣，那才叫做日本叫做好似有啲嘢睇啦咁樣，但係咪真係有嘢睇咧？都仲要有待觀察嗰只。其實美國同中國而家走緊呢一條線咧，其實都類似嘅。個分別就係、都唔係分別嘅，其實因為日本都喺美國嘅扶植之下先至咁發達，而中國 in some sense 亦都其實係美國扶植之下先至有得咁發達嘅。點解咁講咧？嗱，我哋由1964可以講起。1964之後咧，中國嘅經濟改革完全停滯，原本有政治改革嘅希望都冇曬啦。OK， 於是大家就堅持一定唔可以改革，乜都唔改革得。until 1992年，鄧小平南巡。鄧小平南巡就話：啲人要食飯噶嘛，你唔食飯就會反你噶啦，食唔到飯冇飯食就反你噶啦。所以經濟改革一定要去。於是中國開始了重新 jump start 它的經濟改革、但是它這輪的經濟改革是沒有政治改革去 back up 的，而它在經濟上飛速發展，發動很多創意，那篇紐約時報的文章這樣說、但是在政治上它是一路壓住不讓人繼續講話， as long as 不威脅到我政權的隨便你說，但是一威脅到我政權，例如你要講選舉啊、三權分立啊、一大堆呢啲咁嘅嘢嘅時候，威脅到我政權穩定嘅，我唔俾你講。而美國當年咧嘅立場係咩嘢咧？美國當年嘅立場就係商人嘛，梗係想賺多啲錢噶啦，係咪？你想賺多啲錢嘅成本梗係要越低越好噶啦。中國嘅人工咁低，中國人口多，所以唔需要，所以隨便都可以找到幾百個工人幫你做嘢，咁所以工資唔需要太高。於是咧， 因為好 typical 嘅國發展中國家嘅情況， 係啦。於是咧就係話美國就將所有嘅工序全部 ship 曬中國做，就算 ship 翻嚟美國，運費都平過你自己喺美國做，因為美國你有勞工法啦，勞工有保障啦。又有最低工資啦，呢樣嗰樣啦，咁所以個成本好高噶嘛，係咪先？ 咁任何發展中國家成本都係平嘅，同埋因為中國同其他發展中國家唔同，因為個 magnitude of scale 實在太大啦。 係啦，於是美國亦都將大量嘅工序拎咗俾中國，亦都肯因為咁樣對於中國嘅政治改革隻眼開隻眼閉。佢覺得中國經濟發展到咁上下嘅時候，咁佢嘅政治一定要配合，然之後先至可以有得再做噶嘛。美國就一廂情願咁去相信，然之後又攞住中國低成本生產嘅呢一個嘅著數，於是美國啲貨就好平啦，於是我哋有 Walmart 啦 ，OK 嚇。即係於是美國啲貨就更加平啦，咁我哋可能唔知百零蚊已經買咗個好靚嘅 studio， 可以有幾百蚊咁嘅音質噶啦，咁樣嗰只嗱，即係美國同中國喺當中亦都有得益，大家互相幫助。 你其實正話講嘅咧，就離唔開個所謂嘅全球化嘅嗰個脈絡，佢就唔係美國同中國咁簡單嘅，而都有其他國家現況。 咁當然我哋而家呢度重點係中國啦，但係其實當例如美當中國開始對呢個勞工法有要求啦，又要求有多啲嘅福利啦，要求有多啲嘅工資啦，美國去點啊？佢咪去越南咯，去柬埔寨咯，生產啦，去孟加拉啦、緬甸啦，咁樣嗰啲咁嘅地方啦。其實呢個就係美國呢個商人嘅特質，一種商人嘅特質，就係一定會咁樣做嘅，而中國就是因為美國長期被工序中國做，中國就可以有雙位數字的經濟增長，直至2008年北京奧運咁上下的時候，中國國力很強大，而所以現在 Donald Trump 回來 覺得中國的第二開始威脅到自己第一了，於是就想做回當年跟日本做的事，就想逼人民幣升值。是沒錯，各位朋友說得很清楚，人民幣是貶緊值的，沒錯啊。因為人民幣我不知道是否算做是中共自己操控匯率，抑或它自己自然發生啦。 OK， 我不是經濟專家，但是中國人民幣是貶值的。而 Donald Trump 一路強調就是說，中共你操控匯率，你一定要用人民幣升值。而用人民幣升值就是什麼？減低中國的競爭力，再加上中國開始在勞工那方面開始覺醒了，勞工的要求啊，那些福利啊的要求也開始多了。所以這方面就是說，其實對於美國和中國來說，現在都在一個 breaking point。對於中國來說，最近我們大家有留意新聞都知道了，開始有些大學生呢就為了這個工人權益呢就看回以前例如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史，然後呢就說幫那些工人爭取權益了，這樣 即是做回當年共產黨做的事， 做回當年共產黨做 的事，可能是打著共產黨當日的旗，今天做回當日共產黨為民， 而今天的共產黨呢就要打壓這班奉行共產主義的那班學生和工人了。即其實這個就是他最諷刺的地方。 所以你留意到其實一個國家真的很多賣羊，即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勾當在這裡。 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其實中國從來都沒奉行過共產主義的，我們大家都知道。 也不可以這樣說的， 除了 你打土豪分田地的時候真的是共產的，你打土豪的時候真的 是。Which is 什麼時候？ Which is 頂了六幾年都說太遲了， 五 幾 年 了，五幾年那時候 打地主的時候， 打地主的時候。即其實即這件事就是中國諷刺的地方，中國沒有奉行它的所謂政治改革，結果民眾在某程度上得不到正式的公民教育，於是其實我們剛才說的那些掠地掠地那些東西就是因為沒有公民教育的結果而已，是不是、你做大學生都沒有用的，這些東西是真的要實際就是你真的參與一個公民社會，有機會投票，你才知道這些東西的。 其實你剛才說那些你什麼投票權、公民權、意識的 脈絡，因為 其實說來說去呢，其實就是用回我們剛才的脈絡，就是文明和野蠻。而真的對不起了，2018年的今天所謂的文明是誰界定的？ I'm sorry， 是西方國家、他們 practice 了很久的，他們自己當然每個國家都有叫 他們，但是沒有的，那個問題就是 所謂的文明是由他們去 define 的。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現在西方國家覺得，哇，中國當年兩位數字增長正、於是大家就開始去抄了，於是普京就走這條路了、Donald Trump 試圖走這條路，他做不到的，因為那個制衡仍然很強。 OK，東歐很多很多前共產政權呢也都開始走右翼了，Orbán啦、又或者波蘭的啦、這些都是想走這條路，因為覺得這樣 work、但其實怎樣說啊，我感覺就是有些像什麼東西呢， Star Wars 上面那些、Fall to the Dark Side、即是那種感覺、因為、即是正的方式和邪的方式都有機會去到那個位 置、其實 但是邪的方式看落，記住是看落， 好像贏面高一點， 好像快一點、好像快一點，好像 efficient 一、我們大家都知道啦，民主、要在議會裡面你談完我又談完，你自己做那一行的你自己都知道， 即是所謂的權力制衡，要這麼多個 stakeholder 都 say yes， 不如我一言同好過啦，但 是 他們就看不到這個交易成本，即是背後那個延後了的交易的成本，就是社會很多的矛盾不是這樣是可以解決得到的。如果你真的在一個社會裡面一個很有能的獨裁者，是可以令到一個社會那個制度社會的是行得通，大家都 happy 的，得沒問題，那你就做皇帝了。 This is the exception, not the rule。 尤其是今天一個社會這麼複雜，已經不是以前、相對地簡單的社會，很多事可以一言同可以解決的時候。 所以其實就是說什麼，為什麼民主會看落浪費很多錢，即是說真的，我選一個獨裁者出來以後不用選，就最簡單咯、是吧、但我們大家都知道就是說獨裁者上來 I just do as I want、 他不會理其他人，因為我已經有權力了嘛、 嗯 啊、權力使人腐化，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化、嗯、OK 他不會理其他人怎麼想的、 嗯、 於是其他人的需要就變成在坦克車前面的那堆障礙物、 嗯、 鏟過去算 數。其實你講到剛才三權分立呢，中華的傳統文化可能真的沒有三權分立，因為所有的皇帝是天命所生，是個天是個最終的、Almighty endorse 你的皇帝，但是背後那個價值觀呢就是說你的皇帝要遵守天道，這件事有沒有受到落實是一回事、嗯、 但天道是什麼先？ 是一個 很 defined 的一套 mode of conduct，是要一個皇帝去遵守的，所以 但 是 這件事他不遵守，他不遵守。 我知道 我完全明白你意思，我是說回我嘗試將以前那套和現代民主這套東西 去有少少 associate， 其實講來講去所有的權力制約呢就是這個社會的價值觀對一個執政的皇帝是一個要求的，只不過是後來即所有的制度都會腐化，形成了一種很極端的帝王思想，這套已經即是掛了一個月亮頭在這裡，不過沒有人去 follow 那麼簡 單。即其實 I am the son, I am the god 而已，其實就是說、 嗯、其實說來說去這一套東西就不容許它裡面有一套清除語血的制度，不同民主、民主呢你不需要將個別的議員、啊、或者市長、啊、或者總理當成一個神的看待，只不過就是說他做的不好 for preparation， 你用選票 去換走他。 是啦，所以其實在某程度上就是說，當你若果去選一個自己本身不去遵守規則的領導人，例如 Donald Trump、 嗯嗯、 OK、啊、他可能他跟著做很多事，其實老實講句 Donald Trump 有事是值得讚的、 嗯 啊、他上到台之後他之前承諾的事他真的 做，他真 的做 到， 他真的做的吧， 他真的找數的， 他真的找數的吧，但問題就是他找的這批數他傷害了多少人去找這批數呢、 嗯、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更大的問題。民主這件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正如我剛才說 Minority Report 一樣、 嗯、 你是做因為這樣的緣故不是你喜歡的人選了上去，但是他仍然有個責任去維護你的權益、 嗯、 即使你是少數、 嗯嗯、 這個是民主的一樣最重要的特質、 嗯、 而因為是民主的原因，因為民主的老闆是誰、啊、所有人民嘛，不只是選區的人民、啊、 其實分權，其實所謂民主的意思就是分權， 是的，所以當然民主有他自己不好的地方，例如效率就真的很慢的、 嗯、 錢真的浪費很多的，就搞一次選舉都要很多錢的、嗯、當然 還有因為這團是分開的嘛，如果每一個揸權的人他本身都他本身都是、腐敗的，或者 inefficient 的，或者 incompetent 的，那就整個社會淪落咯、 嗯、 但如果這個社會、一個很掂的皇帝已經可以即是靠過一個人的力量撐起半邊天，但民主社會就不存在，相對地不存在一個問題， 所以其實這個是一個大家應該要思考的問題咯，老實說句、嗯、當我們去相信制度還是相信一個強人呢、 嗯 啊、這件事其實、在我哋討論嘅時候，我冇一個絕對嘅答案，老老實實。嗯、但係呢一樣嘢，我覺得其實係大家需要思考嘅一樣嘢、 嗯。其實你講到呢度咧，我想轉一轉嗰個 focus。你正話就講第一同第二，你可以話好多時即係基於世界歷史咧，當第二升到一個位，影響到第一嘅生存嗰個安全感嘅時候咧，阿一同阿二就打交。咁其實你留意一下好多華文傳媒咧，都係用呢種方式或者角度或者可以嘅眼鏡咧，去睇個中美貿易戰以至呢個霸權之爭嘅。呢個一種其中一種睇法。係。你 adopt 一種睇法咧，其實真係有少少你睇兩個黑社會嘅地頭喺度開片咁，你可以嘗試話你可以哎呀唔關我事，我好驚我阿三埋個道門乜都睇唔到。又或者我中意呢邊大佬多啲，佢哋著紅色衫，呢邊著藍色，我唔中意，我中意紅色衫贏，我買中佢，或者就立行座位物啦，或者一樣純粹種族主義，我係中國人，我要中國贏，美國佬衰契弟抵死。呢個係其中一種講法。 嗯、 你用呢種講法咧，呢、這個阿一同阿二咧，純粹即係個 label， 佢哋嗰啲膚色。種族或者國家名不同的啫， 又或者因為意識形態你中意啲， 係啦係啦，咁你純粹當係即係兩個黑社會對你嚟講都係黑社會嚟㗎啦。咁但係其實我哋係唔係要睇下呢個國際秩序或者所謂嘅文明呢？如果呢個所謂嘅阿一同阿二 A 軍同 B 軍 ，A 軍打交， 相對地世界咧就和平啲，因為佢哋遵守文明嘅 standard， 大家可以用文明嘅方式去過活。B 軍打贏咗咧，就文明大倒退，大家都係遵從森林嘅法則，禮還節曲，聲大格惡，腐敗流民。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各位觀眾，你想 A 軍贏定係 B 軍贏咧？ 咁呢樣就留低俾觀眾啦。 我反而覺得其實即係其實你睇歷史咧，我唔係太同意你正話嘅講法，係唔係所有阿一同阿二都一定要抹面，搞到咁核突收場咧？其實 唔係應該咁講，其實係美國自己本身係會咁樣諗嘢嘅啫。當然，若果未必係，若果呢個唔係美國，又或者可能係歐洲嘅話。他可能會有不同的看法，但我即係我要澄清一點，就係話，當阿爾威脅到阿一的時候，個阿一會好想係會想鎮壓阿爾，呢個係美國一貫有的想法嚟嘅。但如果換轉係其他國家，會唔會係相同的想法？我不敢講。但呢個絕對是美國的想法。 我其實想 elaborate 依一樣嘢嘅，雖然時間有少少有限，你可以純粹將佢為睇為美國作為一個一要禁物，而係因為阿爾侵犯到佢嘅阿一嘅地位，依個係其中一種睇法。但係嗰個爾下下玩彈弓手，依個一當日有份扶植阿爾，咁依個世界冇免費勁餐嘅，你要扶植阿爾，依個爾多多少少都喺世界上面，你多啲啲好處有強大，你都要擔多啲角色。但你就下下玩彈弓手，利用阿一對你的所有的援助或者優惠好，人哋對你好，但你就好多嘢留翻俾自己，人哋優惠你，你就將啲所有的好處留俾自己玩彈弓手。其實都好多批評關於中國咧，就冇遵守呢個世衛嘅規定。咁中國係多多少少因為世衛嘅關係咧，得到好多對佢當時至少當時啦，對佢有利嘅條款，令到佢嘅經濟可以。 WTO 啦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sorry， 唔係世衛，係世貿，係世貿組織。對唔住，唔係世衛。咁但係當大家如果發覺啦嚇，中國得到呢啲好處，但係就冇遵守佢應有嘅喺世界上應該行使嘅 obligation 嘅時候，咁依家呢個一出手打阿爾，係唔係只係可以用兩個黑社會嚟開拖你？ 但我覺得個問題係，但我個問題係咩嘢咧？美國是要用阿一是要用阿爾的，即是阿一是要將自己 downgrade， 即是要 Donald Trump 一個這樣樣的人才出面跟中國抹面。我的問題是，即是我是不是真的需要到這樣？抑或其實我覺得個問題就是說，若果那個是例如又不要講奧巴馬了 ，OK？ 奧巴馬其實都有時幾偽善嘅 ，actually。但係即係若果係一個真係好在意所謂人權啊，一個咁樣嘅總統，去同中國去撐嘅話，會唔會好睇更多咧？而佢哋選咗 Donald Trump 出嚟，令到佢然之後叫佢同中國抹面，但係喺國內。Donald Trump 的政策亦都係喺某程度上係 borderline 係 against 好多即係人類價值觀啊 ，actually 冇錯，係啊，其實講嚟講去就係文明同野蠻嘅分別啦。 係咯，即係我係咪需要將自己變成野蠻先能夠去打野蠻咧？This is my question。 咁好啦，我哋知道 Donald Trump 好 unprecedented， 但係佢同中國打貿易戰一連串的事件，有哪一刻他有所謂的野蠻的 action， 除了面口不是很好看之外， 不是，當然我沒有問題的，說真的，但是我要知道，我其實想指出個本質是什麼，本質並不是一個正義的政權和一個邪惡的政權的敵對，不是 fellowship of the ring against Mordor。I'm sorry， 我知道， 即大家知道 J.R. Tolkien Lord of the Rings， 你知道我講乜嘅，即係唔係嗰種單純正義同邪惡對決。如果真係你真係， 我哋而家唔係睇 CCTV 邊，我哋唔會咁天真嘅。 係啊，即係我覺得呢個本質，我諗喺大家睇美中貿易戰嘅時候，其實大家需要有一個 reminder， 需要知道呢一樣嘢咯。 其實節目完結之前咧，不妨可以諗下，究竟我哋係 the right person doing the wrong thing 啊，或者係一個 badass doing the absolute right thing 咧？其實大家都可以諗下。 係啦，咁啊， 呢一節嘅時間都差唔多啦，我哋最後都仲會有啲 after thought 噶噃。剩低最後大約五分鐘嘅時間咧，我哋大家想同大家傾個一個好悲傷嘅故事。咁啊，話説咧，1933年嘅時候咧，有個細路女6歲，咁就去呢一個Bankhof嘅山莊，咁啊見一個佢好仰慕嘅人，呢、這個仰慕嘅人叫 Adolf Hitler。佢哋兩個咧同一日生日嘅4月20號，當日都係4月20號，1933年。咁啊，可能因為呢個原因咧，希特拉咧就請佢入呢個山莊，大家影咗幾張相。 嗯。 然之後咧就然之後咧就之後咧張相曬咗出嚟咧，希特拉仲簽咗名，然之後寄俾呢個細路女。佢同呢個細路女咧互相書信來往咧，都有大約5年嘅時間。到1938年嘅時候咧，你知道啦，希特拉嘅政策競爭猶太人嘅。咁所以咧，就當政府發現原來個細路女個媽咧係猶太人嘅時候咧，咁於是咧就叫個細路女唔好再寄信嚟啦。 嗯 ，OK。咁啊，當時希特拉咧仲相當之憤怒添，點解唔俾我？ 我唔錫佢咁。 係啊，點解唔俾個女個細路女寫封信寫信俾我咧？咁樣樣，點解要斷住我哋來往咧？好嬲啊！咁啊，當然啦，個故事嘅最後我哋大家都知道。希特拉殺了600萬猶太人，這個小女兒都過不到大戰結束。她在1943年的時候，慕尼克因為這個小兒麻痹症過世，只有17歲而已。其實這個是一個很悲傷的故事。為什麼特登提這個故事呢？其實呢最近呢這一張相啊，這張希特拉幫她親筆簽名的相就在這個馬里蘭州拍賣。賣了多少錢呢？賣了$11,520，好像不太多的樣子，但對於一張照片來說都挺有趣的。這張照片特別的地方就是說，如果你有留意，我們都展示了照片給大家看，但其實呢它周邊有些花畫上去的花，是個小女畫上去的。所以其實呢這個故事頗為悲傷。我有時真的想 OK， 我有個朋友這樣問我，希特拉為什麼這麼憎猶太人呢？於是我用這個故事來反問他，希特拉本身是否真的這麼討厭猶太人呢？ 還是是一個時代 的 context 可以這樣 說。我想介紹大家看一本書，這本書叫做 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 個作者其實是挺有意思的，就是什麼呢？他指出一點，其實憎恨猶太人的不是希特拉，而是德國的普遍民眾。我大家都知道有 step in the back 這個 myth， 就是講一次大戰，他們相信德國原本是贏緊一次大戰的，但是因為猶太人推翻了當時 Kaiser 的政權，然後跟這個協約國講和，結果德國由勝轉敗，然後製造一個政權出來的政權呢又基本上搞不掂呢一個嘅國家的經濟，跟住仲要1929年大蕭條，因為猶太人理財比較好少少，亦都有不少係專業人士，於是啲人就覺得呢啲一定係猶太人做嘅，就將猶太人當成一個 scapegoat 代罪羔羊，然之後選一個政權，這個政權話上到台一定會壓制猶太人，引發咗以後咁多嘅事件。我喺度諗嘅其實就係、是。希特拉其實他可能真的不是那麼憎猶太人，不過他太愛這個權力了，於是他 背負很多德國人的對他的期望， 是的，背負很多德國人對他的期望，於是選了上去，於是他上到去之後，德國人說猶太人 is the blame， 那我就 blame 猶太人咯， 又或者 他本身不是特別憎猶太人，不過太多德國人在他身邊講猶太人的壞話，搞到他自己都覺得是啊，他們抵死的。我是為民請命，哇！為民請命這四個字真的挺有深遠的意義。 好，今天的離地新聞時間差不多了，如果大家對我們這個禮拜的討論有進一步意見，可以用 Facebook 搜尋 Lady News LAYDAYNEWS 一個字，就找到我們這個 page 的了。我哋呢個節目每逢星期四香港時間晚上6:30到7:30，或者多倫多時間早上5:30至6:30咧，城寨網上直播，詳情可以到星寨.hk 查詢嘅。 呢期離地新聞係2018年11月21日多倫多時間晚上8點，即係香港時間11月22日早上7點錄影嘅。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我好憎呢個嘢啦。 咩？ 佢會 get rest， 跟住黑咗。 係啊，係咁噶啦。